各位听众晚安，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有事没事来坐坐，周一晚上陪你聊聊天，我是主持人游。大家想必都有经历过失恋吧，那对于失恋你们抱持着什么样的想法呢？其实正常来说我应该是没有失恋过的，那之前有两段比较深刻的感情史都是停在暧昧阶段，第一个是在高中升大学的时候，那第二个是3年前在美国的时候。会有失恋的感觉是因为其实我们暧昧的时候都很像情侣，那第一位男生呢，他是原住民，我们会认识是在一个营队，就是我们都是一个那个英文营的队服这样子。那时候因为我算是第一次去原住民部落，就是我朋友的原住民部落，所以我也就是不知道那个男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只觉得他很有趣，他是一个非常风趣又幽默的男生。是我事后听我的朋友说，就是全因为他们可能部落也蛮小的，所以大家都互相认识，然后其他人就会说第一次看到这个男生那么黏一个女生这样子。可是当时在里面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对于我来讲就是朋友，然后大家就是玩在一起。后来是我们又去原住民部落参加另外一个算是体验营，那这个我们就不是队服，我们是学员。学员的时候呢，我们会分男生女生睡觉嘛，因为他好像是连续5天还几天的体验营，我忘记了。有一天晚上他就说那要不要就是过来聊聊天啊，所以我就是去到了男生宿舍的大厅，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就是客厅那边这样子聊天。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一阵子真的是桃花大泛滥，然后其中一个是他们两个男生是互相认识的，可是那个男生他自己有女朋友，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点生气，我就跟那个男生就是有女朋友的那个男生讲说，你自己要就是管好自己。我就在跟就是跟我暧昧的这个男生就是在讲嘛，然后我就讲一讲的时候，我那时候也完全没有也没有就是觉得他这个人还不错，但是不会到真的要跟他就是可能交往这样子。我们就在聊聊另外一个男生，我就说我觉得他这样不好，而且对他的女朋友也不太好什么的，然后他就一直讲说什么什么就是可是喜欢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以为他讲的那个喜欢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是在讲那个有女朋友的那个男生，就后来我就说我跟他就是不可能啊，就是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一直在帮他讲话。他说没有啦，我不是在讲那个男生，我是在讲我。然后我听到之后我就整个愣住了3秒钟，然后就所以我现在是在被告白吗？然后就是完全一个出线条的人。他就有说你不用现在给我答案，因为我觉得我们也才刚认识，我们就可以先稍微试着相处看看这样。我们两个的相处模式就很像情侣，但是没有实质上的就是真的男女朋友的关系。所以后来就是渐渐的，因为可能大家都刚升大学了吧，那生活圈会比较丰富一点，所以说我们就渐行渐远，之后就没有再联络了。那他现在也跟他的女朋友非常的稳定，就很祝福他们。第二个的话是在我美国的时候认识的。美国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叫做 date 文化，其实有些人会觉得乱，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他们的文化，所以你经常会在影集里面听到说这是我 date 的对象，这是我 date 的对象，但其实他们行为模式就很像情侣。但是那个他们的那个 date 文化呢，就是俗称的暧昧阶段，然后他们在那个阶段的话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等到他们真的确定了这个人携手一辈子的人的话，他们才会真的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男女朋友的阶段这样子。所以当他们是男女朋友阶段的时候呢，通常都会非常的认真，对，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这个人就是已经是他们接下来后半辈子会想要一起就是继续生活下去的人这样。那有些人呢在 date 的阶段的时候会同时跟很多个人 date，对对对，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文化很乱，不会不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啦。然后反正我跟那个男生是在 date 的阶段，那我们那时候就有发生一件事情，因为我工作的地方是非常偏乡，在蒙大拿的山上，那边有很多的野生动物。我之前还有看到那个很大只的麋鹿，真的跟公车一样大，超可怕。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完全没有车子的，所以我们都是要走路，大概走15分钟到20分钟才会到一间超商，然后我们就是要去超商买材料回来自己煮饭。就那时候晚上哦 超暗的，走路的那个人行道的右边的森林真的就是有一只非常大的麋鹿，就有车子经过，眼睛就还发光，然后一直盯着我们这边看，超可怕，就很怕它突然冲过来。好，就是反正那边就是一个很野生的地方，但是它的星星也很多，然后很漂亮。有一天晚上我就在陪那个美国人，就是在抽烟，因为有一个抽烟区，因为我不抽烟，所以说抽烟区会有放沙发，我就是在沙发上，然后就站在我对面，站得有点远，因为就是不想让我闻到烟味。就后来就说嘘，干嘛干嘛，然后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情，我以为后面有熊你知道吗，鼓起勇气就是冲到他那边的时候，然后回头一看是一只狐狸。跟你们说，狐狸夏天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漂亮，狐狸的毛是冬天的时候才漂亮，夏天的时候真的是 有点脏脏的，很浪漫啊，就是星星很多，以为有熊，跑到他那边之后回头一看之后发现哎是狐狸这样。后来因为那只狐狸有点失去方向，那我们就用石头就是引导它到森林，拿我们脚边的石头往那个森林那边丢，它就会听到那个声音，然后就是知道森林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很浪漫，就是觉得这种小事情很有趣啊，两个人相处在一起这样子快快乐乐的。所以你们听到这边就是有知道我想分享什么事情吗？其实啊，不管这个人当初你们是怎么样分开，或是没联络，或是现在可能已经封锁彼此了，但是如果是好的对象，我的意思是不是劈腿分手，或者是不是恐怖情人那一种哦，我说就是正常的分手对象，其实你伤痛了一阵子之后，你剩下的记忆都会是美好的，即使你现在想起这些回忆，你对这个人也没有任何想法，就是不会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彼此留下的回忆都是很美好的，这样就足够了。指刚失恋的你，或许会有一阵子的痛苦，或许会不习惯一个人，但雨过天晴之后留下的彩虹会是最美好的。我是游，我们下周一晚上见，拜拜。